绿色摇曳。你灿烂的微笑，我拼命地奔跑，远处飞过无言到村落，雨落窗。这主角是你、yeah。 我会告诉你我爱你。胜过彩虹的美丽， 天走了以后，我的心现在还在颤抖，潇洒的背后是泪水淹没，我后悔当初如此执着。再给我同样的温柔，再给我同样的承诺，我要把笑容都化作沉默，这次我一定小心把握。就在那分手的午后，我好想把你拥抱挽留，奈何我却无法移动我的脚步，感觉又那么无助。又是个无所谓的生活，依然是孤独的等候，想对你诉说是我的过错，又恨我自己无限开口。 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在你的天空，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。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。的感觉，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的天空，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。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。情的故事的我，就像一场空白等候。我、爱情的故事的我，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。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

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